几点钟你会想起我？天黑了，人们在移动，音乐有什么？像路灯带着踪，某一刻同时在度过，距离外片刻之中想的能否相同？会记得特别的时刻，我的感受是否只要我？ 飘

曾期望他敢先说话，盼蝶儿不再害怕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 Iowa 萧亚轩演唱的《天使暂时离开》，曹猛带出的《Deal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风儿轻轻吹》。 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丽的安排。流泪的夜思考未来，多久才能释怀？你深爱的人最好却给你伤害，你像一个孩子迷失在人海。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